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77集，寒芒。 两个人去了萧迟野宴请师傅的宅院，屋内撤了桌椅，设置浮雕小插屏，隔出四方席座，中置一张龙牙翘头案，简约有致，是个饮酒谈话的好地方。屋内热，两个人都退了场意。萧迟野盘腿落座，坐姿随意，反观沈泽川，仍是端庄贵族的模样。他笑一声， 要论举止，你倒更像是贵门出身。 纪刚师父还教你这些吗？ 这都是齐太傅用戒尺打出来的。沈泽川不答，只说， 今日宫门相后，什么事？ 萧迟也看着丫鬟上酒菜，待人把门合上以后才说， 你不是正找我吗？你先讲。 我看你没有入宫面圣，昨晚忙了一宿，应该是待在了刑狱里。 沈泽川先喝了几口热茶暖身。 茯苓很好茶吧？ 是啊，好茶到不像是你该用的人。 萧迟也给自己倒酒。 他有老母亲，又为人心软，把柄这么多，最好拿捏，但也最容易改口。你说的没错，若是我，必不会用这种人。 沈泽川笑说。萧迟也饮着酒，看着他，润了片刻喉，才说， 但是沈兰州嘛，你用什么样的人我都不意外。 我也是人，还是有几分感情的， 可那感情一分都没有给我。 沈泽川从萧迟野那边接过酒壶，萧迟野可惜地说道。沈泽川缓缓斟着酒， 你也相差无几， 我屡次伸手你都视而不见，铁了心要跟我对打。 萧迟野眼神和善。沈泽川割了酒壶，看着他， 如果讲出一些无关紧要的消息就算是伸手，那这结盟也未免太廉价了。 所以你转头跟西红轩混，那是什么阿物，好得过你二公子？ 二公子打压我的时候可比现在威风，有能者上位，这怪不了别人。 萧迟也隔着锅子的热气， 我哪舍得怪你，昨夜没能用脚踩我，心里很懊恼吧？ 没有。 沈泽川微笑。 你的目光有时候真的好狠。 沈泽川还没答话，萧迟也就接着说， 当然狠一点才有味道。 沈泽川忍了片刻说， 那你真是嗜好特别。 你也不赖，喜欢被咬的人我也是头一次遇见。 萧迟也一语双关。 言归正传，你找我干什么？ 吃酒啊。顺带聊一聊，东龙牙行背后有靠山，但他们跟我井水不犯河水，所以大家以往都相安无事。可这一回栽赃在我头上，我总要查一查他们靠着谁。 沈泽川捞着锅里的菜， 这一查只摸出个西红轩。真奇怪啊，上一回在这里你还专门告诉我八大家要联手对付我，可你转头就与他们一起踩我一脚。我思来想去没明白你是什么意思，但我把顺序颠倒一下就明白了你的目的。 沈泽川吃鱼就像猫，吃得干净又漂亮。他没抬头，只嗯一声示意自己在听。萧迟也转着岸上的酒杯， 我应该把踩我一脚的计划放在八大家联手的前面，这样就说得通了。你的目的根本不在我，你教唆西红轩动手，促使他寻求别家联盟，但你又把风声透露给我，是要我做出反应，利用八大营的实权职位诱惑其余几家不要跟着西红轩混，这叫什么？纵横捭阖之术。 全凭言辞挑拨让八大家联盟不成是小事，留下了嫌隙才是你要做的大事开端。沈泽川看他一眼， 你就因为查到了东龙牙行背后的人里有西红轩，所以想出了这些 蛛丝马迹，你擦不干净。西固安在刑狱时，西红轩卖了他那条命换得了差职，想来也是你的主意，否则西红轩不会对你言听计从。沈泽川拿帕子试手，想了片刻， 能让他言听计从的人不是我。 我原本以为你急着上来只是为了更方便查中博兵败案。 萧志也又倒了酒， 谁知道你胃口这般大，分裂八大家与你有什么好处？你知道去都外围八城环绕，他们是远比李氏更加悠久的存在。你看一看花思谦，猎场谋逆那样的大案，太后照样安然无恙。你怎么可以妄想凭借一个人的力量来分化他们？你扒开这去都云烟好好看看，他们已经在地下盘根交错，屹立了数百年。 沈泽川彻底停了快，他端坐时有一种要开始轻谈的意思，他并不恼怒，他甚至非常平静。 我只问你一件事。 萧池也顿了顿， 请讲。 一直以来花家与萧家互相掣肘，南林猎场时的花家城颓败之时，萧家占据上风，但是你赢了吗？ 萧池也捏紧了酒杯。窗外天已昏暗，屋内还没有点灯，沈泽川临窗而坐的影子很瘦。 你很快就察觉自己要面对的不只是一个花家，也许一开始你还可以安慰自己他们只想要八大营，但你想一想中博六州，你就能明白他们想要的远不止这些。 萧池也腻在昏暗里沉默少顷。 中博兵败案还没有结果，你就这么笃定是他们做呢？ 这是笔烂账。我们把中博兵败案翻来覆去的看，想要追究是谁的错，但这其实根本就不是一个人能左右的事情，并且兵败案里有一件事情到了今天也没有人能想明白。 为什么？ 不错，为什么？边杀入境，大家全部都元气大伤，中博死了数万人只是一时的问题，后续接踵而来的难题还有中博六州将要空缺许多年的税银，人口怎么回迁，田地怎么重划，被屠尽的城镇该怎么修补，国库承担不起，中博因此变成了国之窟窿，最难的还是守备军重建，没有足够的兵力，中博就还会再被击破。离北和启东的援兵能支撑多久，这直接关乎到了去都的安危。这些问题在中博兵败前没有人想到吗？还是想到了才这么做的？八大家兴许不是主谋，但这样的事情没有他们的权势也做不成。大周每一次动荡都与他们分不开关系。25年前光成帝在位，那是花家兴起的转折点，太后为了巩固权势杀掉了贤能守礼的太子。80年前永安帝在位，那是姚家的朝堂，高门一出三才，内阁又称姚堂。100年前绝西开通永仪港，西家成为大周粮仓的钥匙，借此拿下西临虚海的海湾盐场，成为天下巨富之首，就连李氏贵胄婚嫁也要向他们借钱。这些事情没有一件是因为个人恩怨，他们在帝王更迭之间轮流坐着龙头，从来就没有一家是真正的陨落衰败。寒门无贵子，大周能够左右朝局的名臣没有几个是出身寒门，多少年才能出一个齐惠莲，多少年才能出一个海良仪？他们就像是潦草的一笔，即便熬出来了也是匆匆带过。如果一定要说出一个能够在世家林立的铁网中站稳的人，那这个人你最熟悉不过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